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从前的我们将真情化作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满载着爱意与思念，而现在的我们呢，将家书化为一段段声音，声声承载着回忆，句句流淌着思念。 没错，从前呢，家书是思想与感情的沉淀，从生活中汲取到的点滴转化为家书里的每个字句标点，现在透过声音依旧传递着家书中所蕴含的那份温情与怀恋。 今天在分享家书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篇打动我的文章，叫做不能失去写信这种笨拙而温柔的能力。这是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评论，作者是中青报首席评论员曹林。在文章里面呢，他是这样写的，微信朋友圈呢被好几封信刷了屏，在社交媒介快速及时的碎片化交流主导着的日常沟通的快时代，这写信呢这种古老笨拙缓慢而温柔的交流方式，一次次的让我们心中涌起暖流。先是北大给2017年自主招生预审没有通过的学生写了一封信，亲吻失意者，柔化了人心。然后再是清华给带母亲一起上学的甘肃考生写的一封回信，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你自强不息，我厚德载物。还有就是新华社女记者写给学弟学妹的一封信，寒门实苦，贵在久久为功，用自己奋斗的经历给毕业生鼓劲儿。 曹林感慨说，打动我们的除了信中流淌出的那些真诚而充满情怀的表达，还有写信这种方式。之所以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社交媒介如此发达、信息传播如此迅捷的时代显得很传统。之所以说它笨拙，是因为它需要坐下来细心体味、静静琢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去对话交流。之所以说它缓慢，是因为它看起来似乎很没有效率，一条微博能说清的却娓娓道来，慢悠悠地说那么多句。之所以说它温柔，是因为它常常能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让读的人心里一颤。被即时社交工具施了魔法的现代人呢，就像童话中那个穿上舞鞋停不下来的女孩，已经没有能力让自己慢下来和停下来。交流不仅是工具层面的沟通，还需要心灵的对话。智能手机让工具层面的对话越来越便捷，却替代不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对话。 评论继续感叹道，拿着手机交流的人已经慢不下来去写一封信了，不是不会写字，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失去了慢下来与人交流的心境，陷入工具性、功能性的社交信息当中了，内心的情感交流力是在萎缩和退化的。写信呢，常常是在深夜，夜阑人静，万籁俱寂，这是人心最静的时候，也是进入别人内心最好的时机。而现代人呢，已经把那个最宝贵的独处时间都交给了手机，社交媒介毁灭着人们的社交， 消灭了人们的独处时间，也使交流呢停留于浅层的工具层面，写信的能力也就渐渐失去了。手机让人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随时能够找到，随时可以对话，这种近到没有距离感让人窒息的零距离，却让人们的心灵没有了对话的空间。写信恰恰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的，思考等待不是即时对话，而是隔着时空，这种距离感能够让人超越不假思索的浅层对白，而进入到内心深处，深思熟谙，长长的对话慢慢地说，慢下来去体味，慢下来去尝试理解。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写信告诉我你今夜想要梦到什么，明明动了情却又不敢靠近。 中青报的曹林老师还在评论中说，曾有媒体采访众多女生，问他们最讨厌男生跟他们说什么，排在前面的啊，我给您数数，分别是多喝热水，早点睡，随便，还在吗，吃了没，你先忙。为什么女孩最反感这些话呢？最重要的可能啊，就是说这些话代表着一种敷衍和漫不经心，那手机发过来就那么几个字儿，也不愿意多说几句，这些单调乏味的交流呢，却占据着人们日常社交媒介交流的主要部分，很难借助这种工具进入到人心深处去交流。那他只会说一句多喝热水，但是呢，不会在你焦躁烦闷的时候陪你多说几句情话，也不会在微信上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贴着你耳朵用细腻的情话去拨动你柔和的心。 曹林老师在评论文章的最后部分也吐露心声，说了说很久不写信了，怀念那个写信的时代，当年我的263邮箱里面保留着很多与朋友来往的信。上世纪末的时候交流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多是通过邮件交流，现在虽然有时候还通过邮件交流，但往往写几个字就发出去了，惜字如金。可惜不用那邮箱以后呢，那些邮件就都丢失了，一起丢失了还有那些年的心情。而邮寄的那种信件我还保留着许多，泛黄的纸页上沾了不少灰尘，随时翻出这样的一封信，就翻出了一段岁月和心情。 这曹林老师还写啊，说记得大三的时候我办了一份报纸，写了不少犀利的评论，一度受到批评，那是我大学最沮丧的一段时间，收到了好些个读者来信，一封陌生而熟悉的来信读得我热泪盈眶，支撑我走过那几天的灰暗和无力，很快就振作起来，更坚定了以评论为业，以新闻为理想的信念，感谢那些年让我在深夜里流过泪的信。 曹林老师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把我们节目组的心里话都给说尽了，感谢那些用书信交流的人们，让我们有机会感受情感和文字的双重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过去一样，跟您分享大学生的家书。这封信呢是来自宁夏的宋潇，他说了，这一次我选择不听妈妈的话。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宋潇，来自宁夏银川，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600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亲爱的妈妈，最近我从小的好哥们儿小猪做了一件在你们看起来很极端的事情。他从某名牌大学退学，回到家乡重读高三，再次迎战高考。老实说，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重读高三的勇气与决心。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时候，你表示了强烈的不理解，说那孩子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大学说不上就不上了，早就听说他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是不至于退学吧， 还有他重读高三是基于什么想法？已经上了一年大学了，再读一年高三，这可等于补习了两年呀。这也就算了，他考上的大学已经在国内名列前茅了，这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不是关系好吗？你劝劝他啊。妈，当你们这一系列的疑问向我抛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从根本上就有所不同。当我想要向你们表达我的看法的时候，你又说你赶快劝劝他，考个好大学不容易，别瞎折腾，你好好劝劝他。可是妈，我并不想劝他，这一年来我也和他沟通过很多次，我的第一感觉是小猪不快乐。他也告诉我，由于高考发挥不够好，他心有不甘，又由于填报志愿失误，专业被调剂，他学了一个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专业。小猪说，他也觉得自己可以渐渐地改变想法，但是在学习了一年之后，他觉得所在的学校，所读的专业，让他没有归属感，他对于所学的东西没有热情，一种很丧的情绪一直裹挟着他。最终他决定从新开始，他知道自己一定违背了父母的想法，但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妈，作为他的发小，看到他在大学的状况，我都没有办法开口劝他，况且我们都已经成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跟你们讲了小猪的事情，我其实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一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视角，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也会影响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对待一件事情，我们都有着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或许别人很难理解，而由这种感受所导致的选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引来不理解。妈，我们没有经历过小猪所经历的，不了解小猪的感受，也不清楚小猪内心的想法。当小猪跟我说有一种很丧的情绪裹挟着他的时候，我甚至无法与他产生共鸣。但是妈，看到小猪的现状，我尊重他的选择，而我也相信那是他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最想要的选择。不管身处何方，其中的滋味或许只有自己知道。妈，我不会劝小猪，因为在无法预测的未来，我怕有一天我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离家的路很近，回家的路却很长。下一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当夕阳不如满天星光，人心隔着人群在流亡，世界有无数信仰背负着掩盖的真相，重重迷障，闭着眼逆着光，无名暗香，不舍自笑一场，明慧的孤影堂，灰烬征服开始望，成长作赋予顽抗，有轮廓明如灯，只向生命传承，过去孤独恐慌，心跳沉沉试图召唤着爱上，而你用沉默拨开我所有迷茫，像路过的人而永恒，令我不再畏惧也聆听死亡歌唱，在你护我远航，我消失迎接我。 随着时代的进步啊，年轻人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也拥有了更多的勇气。我们在尊重他们选择的同时呢，也希望他们可以更谨慎地面对人生，做好经历更多风雨的心理准备。其实要说提到选择专业和努力的方向啊，那还在我读，应该是读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曾经就跟我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而且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呢，对我来说啊，这个话成为了我对那位女老师存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印象。在后来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嗯，而且我发现啊，这凡是在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的人，一般都是对自己的专业有着浓厚的兴趣的。 对， 他们能够在兴趣的诱导下面呢，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某个领域，专心致志，潜心研究。我举个例子啊， 嗯， 青少年时期的达尔文就对采集昆虫、骑马打猎有着很浓厚的兴趣，而对上流社会崇尚的什么琴棋书画呀，他并不了知，也无心去学。他的父亲当时就批评他说了，说哦，你除了打猎、养狗、捉老鼠，你什么都不操心，将来你会玷污自己的。但是呢，也正是由于达尔文平时对动植物的细心观察，终于使他在这个进化论方面就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也就说明说，这个有兴趣不一定擅长，但是擅长的一定有兴趣。所以说呢，兴趣是专业的强心剂。 哎，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今天的专业选择呀，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的学习和生活。科学的专业选择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快车道，但一旦失误的话，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盲目的追求名校和热门专业，过度的看重这个工资待遇，或者是干脆让这个爸妈老师来替自己安排等，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种理性的方式。 嗯，确实，在这个千变万化的移动互联传播时代呢，冷静和理性真的是太可贵了。那咱们继续来分享同学们的书信。下面这封信呢，是来自河北的老冯，他认为说呢，青年的丧文化真的不是拿来调侃的。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老冯，我来自河北张家口，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26公里。这是一封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前几天你突然跟我讲，越来越不懂我们年轻人，花个把钟头在商场门口排队，一个个看起来嘻嘻哈哈，你们到底是真丧还是假丧？我一时语塞，心虚地打开手机相册，里面全是充满丧气的表情包。一只八字眉的橘猫满面愁容，表情包配字，生活总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难以准确地说出这股丧文化是何时兴起，但确实是很对我们的胃口。有些丧的确是一些人既想生活的像朋友圈那般美好，却又不想付出任何努力的说辞。和在床上玩手机相比，努力更新升级自己的确是一件更费脑筋的事，但一面看着别人一天天变好，一面天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糟，却又不愿意努力去改变现状，浅层丧文化就这样诞生了。不信你看，那些在商场门口排队的年轻人们，又有谁不是嘻嘻哈哈的？在享受人生、快活玩乐的时候，又有谁会记得自己的丧呢？但有些丧是真丧，丧到难以自拔。这些丧的集中体现，就是现在被人们常常提起的抑郁症。在这样的时代里， 我们被所谓的高情商所裹挟，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不会摔门砸东西，不会流眼泪或歇斯底里，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极致了。或许我们还没做好变成大人的打算，还迷恋小时候的自己，可以尽情笑尽情哭。在感觉自己长大以后，我们哭的权利，情绪控制的权利被剥夺了。事实上，高情商不等于不发脾气，不等于不哭。相反，真正情商高的人，懂得适当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斟酌如何做好一个大人上，我们还有许多功课要做。但愿生活中的丧，更多的是青春期遗留下的无痛呻吟和伤春悲秋，更多的是想要偷懒的借口。这样的话，稍作努力和自我激励，就能从这种假丧中脱离出来。爸妈，我们在努力成长，努力让苦难化作力量，而不是潜藏在体内的剧毒。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故事。 靠近 说现在好些个年轻人动不动就喜欢说这个丧这个词儿，根据我了解啊，这个丧啊指的是一种心态和这个生活方式，那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说漫无目的啊，情绪低迷。那你像他们这个口头禅就是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啊，漫无目的的颓废啊，什么都不想干，还有这个什么啊，颓废到忧伤。 这学习确实很难，工作也确实很累，年轻人的奋斗呢都不容易。可是有谁是能够轻轻松松就拥有一切的呢？并不存在一个开关，这一按下去，所有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如果说我们一定要经历风雨的话，除了一丧到底外，更可以选择面对艰难，承担责任，努力改变。这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就在于咱们的一念之间。 哎，你呢，可以选择拖延懒散，但是你很可能由此就失去了竞争力。当然你也可以嚷嚷着不加班，但是呢你就可能失去工作，最后连你自己都养活不了。至于什么这个葛优瘫呀，之所以迷人，那是因为你刚刚工作完。 我记得英国小说家吉隆姆 K 吉隆姆早就说过了，说只有在你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闲暇。 对，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最近呢，有一家研究机构发布了2017年大学生情感状况调查，这个调查就发现说啊，有将近70%被调查的大学生是单身，那性格内向呢，就是单身的主因。不过对于有一些新生来说呢，大学期间谈恋爱已经被纳入了计划了。 那比如说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大一新生陈宗浩同学，他呀身为学霸，对于这个大学期间谈恋爱的问题他并不排斥，而且面对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呢，他爽朗的回答说，这个我大学的第一个小目标那应该就是找个女朋友，因为我从初中到现在一直是单身。 我发现这名同学性格不错啊，哎， 对， 很有趣也很真实，这跟他的家庭成长环境肯定是密不可分的。 哎， 还真别说，我们翻开报道就发现说呀，吴宗浩同学介绍说了，自己的家人在他谈恋爱的问题上看法也很开朗，就连他的妈妈之前也嘱咐说了，说让他快点在大学里面找个女朋友。 要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不过在恋爱这个问题上啊，作为父母还，我觉得还真不用太着急。上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学业，那至于纯美的这个校园恋情啊，这还是要看缘分的。更细腻的青春心声，我们也不妨听听江苏的文玉同学的家书，信的名字叫做现在不恋爱不是因为我乖。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卞文玉，来自江苏扬中，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昨天打电话你们又絮絮叨叨谈起要好好学习，另外不知为什么还加了一条不要谈恋爱，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朋友的女儿在大学失恋了，打电话回家哭得死去活来，你们就引以为戒让我不要恋爱。我在电话这一头使劲地憋着笑，都什么年代了，

在这儿呢，需要跟咱们师妹们说一下啊，注意了。 哎，大家听好。 新生入学的第一天，这超级女生们通常是能够享受到高年级迎新男生的热情关怀的。对女生来说呢，这高年级男生的无微不至会让你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呢，也有可能第一次会遇到爱神的光顾。所以说这个时候谈不谈恋爱的决定权就在于你自己。 嗯， 你可以很自然洒脱的去迎接他，那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是面临感情的波动和挫折。 对， 咱们下一封信呢是来自厦门的瑞希同学，他说了，我终于放下了我的初恋。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瑞希，来自厦门，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9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爸妈，我现在在回家的火车上给你们写这封家书，时间真快啊，真的是恍然之间，我的大一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这一年绝对是我有生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一年。想想人生走过来的这20年，经历了小学三好学生的顺风顺水，初中的反叛几乎就要偏离正常人生的轨道，初二失去至亲的祖母，高二失去最爱的祖父，家庭的变故，还有相对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使我好像一直都活得比较随性，甚至有时会有点离经叛道。骨子里带着的一股执拗，总是让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爱一辈子，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紧紧抱在一起，天荒地老。爸妈，你们教会我很多道理，但从小到大，你们唯独没有教我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放下一个人。我和他高二在一起，一起走过了高中的2年，我们在宿舍楼下分过手，在班级旁边的楼道里吵过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牵手，在操场上缓慢走过，享受人生最好最温暖的阳光，我们偷偷摸摸逃过老师的眼光和教导主任的追查，终于熬过了充满限制的高中，迎来了最想要的自由，却在异地恋的第61天分手了。爸妈，你们还能记起你们年少时用最天真的心意爱一个人，然后失去之后的那种心痛吗？2年好像真的很长，经历了每天的早操，备战高考的紧张，还有很多很多生活的细节，而现在我却要把生活里所有拥有他的习惯连根拔起，我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在宿舍1个星期没有出门，没有上课，甚至也不吃饭不喝水。第一天他没有打来电话，第二天他没有打来电话，第三天没有，第四、第五天也没有，等到最后我没有等来他的电话，但这份等待却让我终于明白，原来前一天还你侬我侬的恋人，后一天真的有可能在这个世界里走散。我也终于明白，我不该自欺欺人，我应该接受我们的确不合适。之后没有他的日子里，我把自己安排得很忙碌，让自己没有时间再去想他，想过去的那段日子。 克服掉孤独和心痛，我也开始在没有他的城市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喜欢的咖啡厅。似乎我的生活没有他还是会有其他乐趣的。直到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穿着新衣服站在镜子前，恍惚间我才想起我有好久好久没有想过他了。不是生活忙碌没有时间，而是即便闲下来我也没有想起他。那一刻我在心里默念，我算是放下你了吧。爸妈，你们一定理解那种年少时的爱情有多美好，不夹杂任何物质的条件，不在乎妆容的精致，不需要昂贵的礼物，仅仅因为作业本被放在了一起就羞涩得满心欢喜。而他就是那个给了我所有少女时代对爱情美好幻想的那个人。我不再爱他，可我依然感激遇见他，并让他成为我的初恋。在高二的操场上，在楼梯的拐角里，在高三的教室里，在学校附近的小吃店里，那些美好的细节我都依然记得很清楚，随同着我的高中时代一起被我珍藏在我的记忆里。爸妈，我的大一过去了，我放下了我的初恋，在没有他的地方一样活得风生水起。我不是那种很酷的姑娘，我只是明白了，最好的爱情不是永不分离，而是在合适的时候选择相爱，在不对的时机给他自由。爸妈，我们之间很少谈论爱情，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开明的你们没有和我讲过怎样爱一个人。大概因为每一份爱都与众不同，都需要自己去经历，哪怕过程会受伤，会流泪，会心痛，但这些感受都会变成经验，让我在遇到下一个对的人的时候更好的去爱，去珍惜。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栏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给各位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 说到初恋呢，我就想起了一部泰国的，还应该还算是小清新的一个电影，就是《初恋这件小事》。这个电影呢，它主要讲述的就是长相平凡、这个家境也一般的这个初中生小水，因为喜欢上了这个帅气的学长阿亮啊，从此他的生活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么一个变化的事儿。 哎呦，说到这部电影啊，我还真的是蛮有发言权的。 怎么呢？ 因为这部电影在严苛的豆瓣上面拿到了是8.2分的一个评分， 对，评分挺高， 也可以看出来咱们年轻群体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其实说到底呢，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许多人在青春期在校园里面都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初恋，或者说是暗恋的这个情愫。不过说好的电影呢，就是能够抓住和触动人心。我记得影片开头的时候，女主角的旁白响起，属于盛夏的明晃晃的太阳，还有像什么白衬衫啊操场啊，叽叽喳喳的少女呀，许多人就开始沦陷在了回忆和怀念当中。 哎，没错，给人感觉特别的好，特别舒服。那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还有一部大家喜欢看的跟初恋有关的电影，就是《怦然心动》。与其说这部电影讲的是青春期的小男生小女生之间的战争啊，我觉得不如说这是一部讲述成长的电影。影片里男主人公布莱斯的爷爷告诉他说，我们中有人单调平淡，有的人金玉其外，有的人光彩照人，但总有些时候你会找到某个人是彩色的，而当你真正找到的时候，就什么也比不过他了。 我记得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就发现说，这段台词呢还被翻译为下面这段话，我待会儿说一下啊。说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这并不是直译，但是呢却道出了其中的万般味道，就是说一种感觉吧，一种五颜六色的冲动。我想呢，人生可能也是这样，高楼有时，深沟有时，正是这样的五颜六色，才有咀嚼不尽的万般滋味。 哎，希望大家呢都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体验更多美好和甜蜜的滋味。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封信是南京大学同学回望自己大学第一年的生活写下的心声，信的名字叫做时光倒回一年前，那些我会与不会做的事儿。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又到了开学季，荣升学长学姐的大二学生们也都来到了可以回忆自己第一年大学时光的节点。正是因为时间不会倒流，所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修正过去的错误。实际上过去的已成事实，但也正因此他们都是前人真诚的建议。先来看看，若时间倒回一年前，哪些事情是我们会做的。 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读更多的书。杜夏图书馆有着海量的藏书资源，在大一就要抓住每个南大给你们的机遇，充分利用身边丰富的资源，不断地充实自我。 第二件事是多运动，健身能够让你成为更好的人，在增强体质的同时，颜值和身材的提高都不只是一点点呀。 第三，尽早规划大学四年，确定目标，不要抱着大一大二可以先放松放松的想法，要尽早制定目标并且进行明确量化，否则当周围同学都在稳步前进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落后大截。 第四，早点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内容，每个大类之下都有非常多有趣的内容可以发掘。我们的建议是提早了解自己感兴趣专业的相关信息，在日后有重点的深入探索。另外还可以提前了解一些厉害的老师，蹭课也是非常有趣的。 第五，参加更多有意思的社团组织和活动，在南大艺台分成的各种活动里尝试不一样的自己，认识更多有意思的人，体验越丰富，人生的可能性就越多。 第六，多认识些同学，扩大社交圈，在保持高质量社交的同时，多认识一些新朋友，听听不同的观点和声音，眼界会更加开阔。 第七，探索南京的一切，早点沿着地铁线去探索新的世界，从古迹到新街区，从博物馆到咖啡店，南京的每一处每一景都带着这个城市独特的气韵和美丽，等着你们去发现。 当然 除了能为大学生活增光添彩的建议，我们也有一些踩过的雷，希望大家远远避开。 如果能回到一年前，我首先不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没事总待在宿舍。宅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与其将年轻的生命消磨在宿舍中，不如多泡图书馆自习，多去操场跑跑步，释放青春的活力。 第二件事是不要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学会拒绝，不要为了同学情硬着头皮帮忙做不想做的事情。人活着就是要让自己开心，不要勉强做不开心的事。 第三，不自量力。加社团和组织过多，超多的选择往往带来超多的负担，不妨先认真了解，选择自己最感兴趣最需要的组织。同时也不要盲目背锅，好奇心旺盛是好事，但人的精力有限，在无法准确认知自己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尝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四，晚睡晚起。今日事今日毕，白天可以完成的任务不要拖到晚上熬夜做，早睡早起精神好，效率也高。 第五，重度拖延症。在 deadline 临近前慌慌忙忙的赶，先努力后享受，在一开始就效率超高的完成工作，不仅质量高，玩的也安心。 第六，点外卖。事实证明点外卖是会上瘾的，少点外卖克服懒惰，出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学校的风光吧。 但愿你从这些会与不会中构建理想的积极的大学生活。角色转换，一年后希望你可以不辜负流逝的光阴，坦然地迎接新一届学弟学妹们憧憬的目光。 其实看看时间，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有人是展望未来，有人是回顾过去。 对，这种时候往往给人的想法是很多的。 在大学里面呢，那些要去做和别去做的事情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哎，没错，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回答。比如说像我，我上大学以后呢，我记得我学长就对我说过，说在大学里面你拥有的最充足的时光啊，你就应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旅游，对吧？那至于说这个资金的问题，你也可以考虑通过像打工的形式来积攒。 有道理。要说这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我相信这是很多同学的一个愿望，当然我也希望你们梦想成真。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还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希望认识一位前辈，这个因为作为一个刚刚踏入校园又在未来还要